错过，错过，不想错过，错过，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不要 猜，随便说。我常说，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

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你让故事变美。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中国

Shut